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徐子东、孟广美和窦文涛。今天啊，咱们是为了孩子们穿上一身黑的啊。哎呀，我觉得这些孩子们真是让我觉得，我在网上啊看见有的网友啊给这个孩子们写诗啊，鲜花般的童年。这位网友写：你们生命虽然短暂，你们的笑声永留人间。孩子，你们走好，灾难死神终止你们的生命，叔叔阿姨为你们点了蜡烛，全世界的人们都为你们祈祷。我们的心里有你们永远灿烂的笑容，我们的心里有你们永远天真的笑声，我们永远为你们祈祷。就黑龙江这个水灾，现在到底死了多少孩子还不知道，但是这两天数字啊一直在增加， 因为还有很多人失踪， 很多就直接父母亲就把孩子这个遗体弄回家里去，到后来才查。你像有的这个小孩啊，就这种洪水啊，你想当时孩子们经历的这种经验呢、啊、在教室里上课嘛，那孩子后来说水是从门缝里边钻进来的，呼一下就摸到房顶啊。有一个小女孩的父亲正在外边干活呢，一看见这大山洪来了就往学校跑啊，往学校跑，水已经淹了教室，他砸破窗户进去，把自己女儿生生就给拽出来，这才救了女儿一条命，就活了。在医院里的孩子们都哭成一片了。 我其实我的小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水灾，就是说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所以基本上就是水灾是常常出现，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一些疏洪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我最恐怖的一次，他刚才讲说那个水是一下子漫到房顶，那个经验，我是因为我们家住在一楼，但是那个时候很好，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宿舍，所以他有个广播的系统，他就会告诉你说，因为我们等于还住在一个低地，我们不但是盆地，而且我们家还是一个低地，所以外面的那个河堤呢，他们就报道说，哦，现在那个水面距离河堤崩溃的那个高度可能还剩20公分，5分钟就是说剩10公分，所以请你们赶快要开始疏散了。但是那个因为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也没有经历过水灾这件事情，所以没有觉得说那开始把东西搬到桌子上吧。那个真的是愚蠢到，就是那把东西搬到， 你们一个脚桶还可以救你们的， 是就是那把那个衣柜下层的衣服往上搬，就只是这么单纯的想法。等到那个水真的是，你就眼看着那个水是这样，我们家还有那个现在在一楼，可是有楼梯。我妈妈就跟我讲说，那不如叫我哥哥带着我。那时候我几岁啊？8岁9岁的时候，我哥哥大我2岁，叫我哥哥带着我赶快到楼上去好了。他们还在家里在收拾细软，还在那边考虑的说到底是哪些东西应该往哪里放。我那种一下去之后，我走下楼梯之后，那个水是直接到我胸口来，我那时候也不会游泳，完全就是那时候门都已经要打不开，要潜到我哥哥潜到水里面去把那个门给大门给打开了。我妈在里面还在抢东西，所以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就要被灭顶的那个感觉，太恐怖了， 真的是 太恐怖了。 灭顶是在啊，我就老在想这些孩子啊，这个好多孩子是死了，临死前看到这个情景，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尤其是这个父母亲呢、啊，你说这家里这白发人送黑发送小孩走啊，这有时候一个家里损失一个孩子，你知道对一个家庭是多么大的这个打击啊，对一个家庭才是灭顶之灾。我还正好前不久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还是一对这个名人的这个夫妻，我才能体会到这对夫妻的孩子死了，然后这对夫妻啊一年之后离婚了。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也不是因为感情不好，就是一个孩子啊，就是说我每天看到你我就想起孩子，每天我们在一块谈话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天天就以泪洗面，就是个，你说因为这个原因说我们离婚好了，我们没有办法再看见孩子的父亲，没有办法看见母亲，母亲没有办法忍受天天看见父亲，你说这孩子真是，我觉得这一个家庭啊真是遭灾啊。 而且现在这个计划生育一个孩子， 这也真是 一个孩子。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接到我女儿打个电话来，她在电话里哭， 你女儿哭？ 哎，她在电话里，她从来没有打电话跟我哭过，她在电话里哭。我说什么事情？她说她因为她现在在巴尔的摩附近，因为她住在我表妹家里，她要搬到加州去，所以她离开那个学校。她一直跟我抱怨她这个学校里没有好朋友，她去了以后找不到好朋友。可是你知道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说你同学家里哈，你背一个什么背囊，到了礼拜五晚上就到同学的家里去过夜，他们有这种习惯。他说一个朋友邀请他去过夜，一个同学，他就找起他几个好朋友，他们都说这个有事那个什么什么都不行，最后他就去了嘛。后来他说他去到那里以后，从那个楼梯走上去以后，发现所有他的好朋友，就是平常认识的，全部都在。而且呢，他就拼命哭啊！我说你干什么哭啊？他说所有人都记得他平常喜欢的什么东西，要的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要送他，你知道吗？ 啊！ 要平常他要别人要教他弹一首什么东西，人家不教他，那个时候人家那天晚上教他，然后他就在哭，他说 What I have done to deserve this？ 他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值得大家对我这么好？就女儿她就是之前她不知道会有朋友，她看不到有朋友，可这一瞬间她觉得有这么多朋友。可是你知道我在听她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在看着那个新闻， 哦， 我就在想，我想这些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每个孩子讲的，比方我刚才讲这番话对我是非常大的震动，可是对旁边人不大觉得，这是因为是你的孩子，所以他的一点点的感动、喜悦和不开心就会这样牵着你的心。你想想，假如突然有一天，而且就在没多久之前，我认识的一对夫妻，上海出去，后来在美国做电台的，你讲名字谁都知道，一对夫妻，很成功的一对夫妻，还在美国之音工作，后来就很成功的就。小孩就在南亚的时候， 啊，南亚海啸的时候， 小孩已经长得蛮大了，已经读大学了。然后这一对50来岁的夫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整个生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啊，这个 真不知道这些家长现在是怎么想的。 有些人就说这是全国哀悼日，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你只要看看这个父母亲的神情。所以我昨天在网上啊，我就看见。几张父母亲呢、啊、这真是你一看着也心酸，但是呢我储存这些照片的时候哈、啊、哎，我意外地发现我这个 U 盘上啊还储存着一些跟孩子有关的照片，孩子遭罪的，哎呦，我就发现这个里边也不知道有什么联系，但是我就想把他们给你们看一看。你看这是这次的这个红姐，这是父母亲呢、啊、咱们再看下一张，这得哀伤成什么样啊，这个无妄之灾。哎，你再看下边，我就想起啊这段时间啊，你再看下一张，记得这个吗？你看这个孩子惊恐的表情，这是别斯兰呢。你再看下一张，这是别斯兰呢，这还是别斯兰，这是孩子的母亲这个痛哭。这个呢是获奖的新闻照片，就是一个孩子就掉在洪水里，然后这么一个消防员呢，你看这是舍命去救这个小女孩。这个是911的时候，一个消防员从这个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个婴儿给抱出来。这也是人们花了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呢，救出一个这个掉在井里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已经受伤了。你看这大人们的这些表情。 所以这就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这孟子全讲到以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嗯，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他认为人性本善，他从这里来推断，就是说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至亲有这样的感情，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推到，你看这超越国界，你看俄罗斯人你也同样的伤心， 对对对， 你就是会想设身处地想自己。 我发现就是孩子就最让人揪心啊，一说出事的是孩子，这个就觉得。90几个学生，这事儿很严重啊！我觉得这个90几个小学生啊，就这么死了。 我觉得这种天灾人祸，没有人愿意发生的。但是就是说，就像你讲的，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失去，真的是造成一个家庭很大很大的，怎么讲？就是说，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小孩子，如果是大人死掉的话，小孩子 你也可以讲说他适应力比较强，而且他也被强迫的接受了，对，我失去我的爸爸妈妈，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继续走，所以他可能就因为小孩子适应力强，学习能力强，而且可能也渐渐也就忘记了所谓的丧父之痛、丧母之痛。但对于大人来讲，我的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弟弟去世的时候，我的外公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我没有看到他掉一滴眼泪，我没有看到他掉一滴眼泪。但是我的妈妈他们家有六个兄弟，有六个小孩子，五个女的一个男的，他是独子，我的舅舅是独子，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才过世，那个时候我的外公已经六十几岁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他的那种表情一辈他比他哭，他不哭比他哭我看了我还要难受，我已经真的嚎啕痛哭到不行，我哭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我外公在哭，我并不是哭我舅舅，因为我舅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对我的外公也不是很孝顺，对我的阿姨们对我妈妈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真的那种他要扛着这种伤痛，丧子之痛，老来丧子，这种 这叫欲哭无泪啊， 是到真是绝对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是全社会的新闻呢，聚焦在小孩这一点上啊，这一点从这个新闻报道这一点来说是一个进步。我前不久去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这个地方你知道，它现在一部分是印度，一部分是巴基斯坦占领，地方风景非常漂亮，从高处看下去跟瑞士差不多，穷是穷的没话说了，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好端端的路上是牛在吃垃圾，狗争路，没有一条巷子，穷是穷的没话说的。可是整个这个城市哈，没有街道的城市哈，最像样的走的人就是学生，穿着校服一排一排，就是那种他们那里穆斯林嘛，他那里是伊斯兰教的北部嘛，女孩子，而且精神状态很好，男孩也背着书包，就整个城市看上去穿的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是年轻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 啊， 我看了很感动，我觉得 看到希望啊。 对，就这么穷的一个地方，学生是整个城市里边最漂亮的一群。 我们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不应该。 那是你看到，但是当年我到印度去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去的是德里，德里应该算是印度发展的相当 首都， 相当进步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到了比较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在找题材，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出去漫无目的的乱逛，走在也是一个不太像样的路，路上就是牛车，牛载着人在走路，就是从那个草丛当中听到有一些声音传出来，我就把那个草丛拨开来走进去，发现一群小朋友穿的。真的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都有，破破烂烂，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乌漆抹黑，脏兮兮的，而且那个年纪是从大概五六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就围在一圈。其实旁边有一个 是，如果卡扎菲的对面不是那些部族，而是一个反对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雇佣军一点用都没有。 对， 雇佣军战斗力， 因为他这个拿钱干活的人首先要保命， 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雇佣军的那个装备都特别棒， 对。 非常非常棒 啊！ 他是职业军队， 对，人是工匠嘛，不能说我给你盖房子把我自己砸死了，对吧？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啊，就是中国人饭桌上聊卡扎菲，我发现有意思。有的人呢，显然是《水浒传》的家族， 对 吧？应该说是非常政治人道不正确的， 对。 但是他说啊，咱不管其他的，从某种人 孝道优先。那十二三岁的人还跟在那里，西哈努、克钦王什么什么，就反正背。就我当时感受最大的就是家长对，就是农民对小孩啊，就是真是重男轻女。 你别说了，可能一生出来就觉得是赔钱货了女孩。 对，而很早他就给他说清了，男的也说清了，男的你不要十二岁的男孩他已经有老婆了，他老婆在哪里，十二岁的老婆是吧？但是 他会跟他说你要好好读书啊，否则你将来老婆养不起啊， 等等诸如此 类。所以现在啊，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呀、啊，你看到的是两极呀、啊，在孩子身上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说这个，那我想起现在城里的，我有的朋友还都是教书的，好家伙，那家伙家长有钱的，整天开着奔驰宝马送到学校里来，那孩子就是没法弄了，就不知道怎么教他了，哎。这都知道给老师送礼了，我老师我爸送你一辆奔驰，老师我爸送你一辆宝马，孩子们比这个，可是这是两极啊，就某些城里的富人的孩子他是得到这样的教育，我听过6万块钱请教授给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补课，那越补成绩越差，还老是不及格，你说这个就不是，但是在中国咱知道有些地方偏远山区的那些孩子连学费他也交不起啊，他这个到最后不得不就辍学了，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就觉得克什米尔这个学校制度值得考察，照理说你讲的我都看到了，你到了德里附近在下面的中部的印度，那小孩真的一点点大的背了一个擦皮鞋的箱子，那这就是一年级小学生这样，他不要钱他真给你擦鞋，但是他就背着，你想想他怎么能读书嘛？但是为什么克什米尔这个地方这么穷，他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学校制度？我没有做调查研究，我不敢说了。 嗯。 但是从表面上看上去，这个地方值得做，我佩服他这一点。 就是说，再穷不能穷孩子读书。 对，我跟那些开车的司机嘛，他一个月是3000卢比，那个地方等于几百块人民币这样。嗯，他说他一个脚是扁的，眼睛也是一大一小，他为什么辛苦出来工作，就是为了小孩读书，学费还很贵，政府给一点钱他们还自己就拼命干活，他说我就是为了小孩，我说你希望将来小孩离开这地方，不，他相信他这个地方会好，我克什米尔将来会好，就这样。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两极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好跟坏的两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很多独生子女，但是就是说你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好处跟坏处，但是你要想到说像巴西他们是不可以堕胎，不可以避孕，因为天主教国家他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很普遍的家里都有，是家里普遍都有十几个小孩子。像我有个女朋友，很好的女朋友，她是巴西人，我上个月才知道原来他们家人口众多，我说那你们家，她说她结婚的时候亲戚有100-200个人，我说你们家有多少兄弟姐妹，她说哦你说现在吧，我说对现在，什么叫现在，她说哦还有包括夭折的我也搞不清楚，大概有5-6个夭折了， 对对， 然后还有十几个是存活下来的。他说我妈一年有时候一年生2个，他说我根本就来不及照顾，小孩子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你真的什么吃喝拉撒，全部都是由哥哥姐姐拉拔下面的小孩子长大的。 哎，用数量保证生存，这是过去就中国人也是这个办法呀，因为不能全活呀，生存条件很恶劣。你像这次。你这个徐老师刚才说的很对嘛，这几十个孩子有的家里就是独生子女， 嗯， 要是做了绝育或者什么，这真是就绝了苗了， 绝了， 这哎呀，所以我这次总觉得这么多个孩子的死啊应该换来点什么，他换来的还不仅仅是说咱检查一下现在全国还有多少孩子， 别盖得太低的地方，往高处挪一挪， 危房啊什么的，这个价值还不够，换不来，这得换来一个咱们全部的对这个咱们的孩子的教育，乃至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尤其是那些边远地区、山区、贫困地区孩子一个普遍的一个重视，这个都不值啊！就说这么多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